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喺度嘅，咁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大师兄黄晓初。阿初你好 ，Hello 你好。 嗱，阿初上一回咧，我哋讲咗个非常之精彩嘅故事啦，咁就系伊迪帕斯王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太中意啊，太多嘢讲啊，讲唔晒。上一集系，咁今次咧，我哋就话再续前缘嘅，咁就会讲上次教过我嘅起承转合啦。咁究竟伊迪帕斯王嘅起承转合又系点咧？你系咪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咧？ 唔系，我谂其实第一样嘢咧，我哋第一集讲话关于起承转合嘅时候，我谂好多人都可能要混淆咗，或者唔知点样去应用啊呢样嘢。咁但系其实我哋首先修正翻呢样嘢先，就系、究竟起承转合系喺啲咩地方应用，同埋我哋应该系将呢样嘢楞落去乜嘢度咧？究竟系个主角嘅心情啊，观众嘅心情啊，个古仔嘅发展啦、啊。咁就如果系个古仔嘅发展，咁应该系边样嘢先？咁所以每一个戏第一样嘢，我哋应该要揾到出嚟嘅，要知道嘅系咩咧？系成个戏最主要嗰个事件，最主要嗰个冲突，最主要嗰个问题。 嗯， 而呢一个就系我哋所有讲紧起承转合嘅时候嘅核心啦。 嗯， 其他嘢都系枝节嚟嘅啫。嗱，我讲得再叫做极端啲啊，极端例子就系话，其实伊迪帕斯王入边最主要解决嗰个问题系咩先？你记唔记得咧 ，Winky？ 最主要嘅就系、不如你讲啦。 其实伊力帕斯王，如果大家依然有印象嘅话，第一场系讲咩？一开始咧就系嗰啲居民啊，嗰啲长老啊，嗰啲就围住个大殿，就伊力帕斯王走出嚟嘛。佢哋就揾伊力帕斯王，系要伊力帕斯王帮我哋解决一样嘢嘅。咁系咩咧？就 系 话成个城入边都系瘟疫啊嘛，啲农作物又失收啊，啲牛啊死晒，羊啊死晒啊嘛。咁跟住佢哋就要想办法解决呢个问题。呢个系个故事嘅开端嚟嘅。嗱。呢、一个严格嚟讲咧，就可以定义咗做系个戏个起嚟噶啦。 嗯，咁即系咪有一样要解决嘅嘢开始？ 系啊，我头先就系咁讲啦。即系成个戏就系讲一个，即系任何戏啊，起承转合系追住一样嘢。 嗯， 就系成个戏最主要要解决嗰样嘢，究竟系乜？咁而伊力帕斯王其实一开始咧就已经开宗明义，就嗰啲人就走出嚟话：喂，唔该，老细。啊！伊力帕斯王，帮帮手搞咗佢先。 而家因为 我哋系啦，我哋又有瘟疫，啲农作物又失收，点算先？求神问卜也好，你去斩妖除魔又好，乜都好，搞咗佢先。 系 咁呢个就系成个戏一开始，我哋已经定咗，系我哋知道而家呢个系个问题嚟噶啦。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去睇其他戏咧，未必个个戏都系一开始我哋就知道系咩事啊。 系啊， 但系讲翻点解我哋一开始喺第二集啊，会花咁多时间去讲一个古希腊嘅悲剧咧？好似距离大家都好远，大家都哇，点解要咁样？ 系唔知咩？世纪之初咁噶啦， 系距离而家2500年嘅一个古仔，点解仲要讲咧？系因为即系我哋如果纯粹去睇戏剧理论，或者纯粹去睇戏啊， 嗯， 即系根本系冇变过噶， 系 完全冇嘢改变咗，只不过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咧，就因为一啲商业嘅考虑啊，我哋就会俾好多其他嘅枝节系令到我哋，哇，嗰、那个男演员啊，操到自己好 fit 嚟做呢套戏啊，呢、个女演员啊，专登啊食肥咗自己，或者着好小衫，等我哋有好多嘢吸引咗我哋睇个戏，但系个戏系咩咧？个戏个根本系咩咧？咁你如果睇翻伊力帕斯王，或者系真系戏剧嘅源头，你去揾翻戏究竟系乜嘢咧？咁你就真系会容易明，其实我哋睇戏系睇乜嘢？ 哦，即系所以永远唔会甩嘅。点解我哋咁着重讲起承转合呢样嘢？呢、个就系本身戏最基本会有嘅嘢啦。 冇错啦，即系其实任何戏都系咁样嘅、我哋睇翻到最后。最簡單嗰樣嘢係起承轉合，係講翻每一個故仔。嗱，我而家講故仔啦， 係 我唔理你係電影也好、電視也好、舞台劇也好、小說也好、漫畫都好啦，即都應該係咁樣嘅，就係有一個主要嘅事件，我哋跟住呢個主要嘅事件、主要嘅問題，我哋睇下啲人物點樣去解決。而伊迪帕斯王成個故仔一開始就係一樣咁嘅嘢啦。如果我哋即系清晰咁攞住呢样嘢，又或者我哋作为观众去睇呢个戏嘅时候，我哋一开始已经 OK， 我哋知道 个戏系有一个咁样嘅前设喺度，有件咁嘅事，我哋就想睇呢件事点样去解决啊嘛。只不过通过解决呢件事嘅过程入边，嗰啲主人翁咧就可能有其他嘅发现啦，又或者系牵涉到真系个戏嘅啲其他嘅主题啦。而个戏嘅主要冲突、主要事件咧，系永远都唔会变嘅，或者应该话好少啦。特别系如果近代啲咧，会发现有啲戏咧真系突然间转咗去第二样嘢，但系咧佢唔会突然间完全唔关事嘅，佢一定有一条主线系跟死嘅。但系我哋睇翻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我哋永远都系讲一个故仔。一个最简单嘅事件，咁而家伊力帕斯王个主要事件，如果你哋记得个故仔嘅话，就系讲紧点样去解决而家城入边最大嘅问题，就系有瘟疫，所有农作物失收。 但我都有啲惊咧，听众咧未必上一次有听啊，或者依家好想已经追听翻上次，但系又听紧我哋依家话，咁譬如我哋咧依家先休息，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个故仔，简单咁样讲一次，之后咧我哋再讲下佢嘅起承转合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嗱，阿初啊，关于咧呢一个嘅伊力帕斯王呢个故事咧，其实咧我哋喺呢一个礼拜冇见面嘅时候，我尝试咧同我啲朋友咧讲呢个故仔讲咩？喂，真系唔简单噶，原来我真系讲唔到啊！不如你而家简单啲咧，同我哋嘅听众讲翻，究竟伊力帕斯王呢个故事系讲啲乜嘢？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即系话以前电影业咧，有啲人去 sell 桥咧，即系卖条桥俾啲监制，叫佢哋叫你做嘅时候咧，就话要一句说话廿五个字就要成个戏就讲晒噶啦。咁我尝试好简单，真系几句说话。 好期待呢个咁简单嘅说话。 伊力帕斯王就知道城入边就有啲咁嘅瘟疫嘅问题啦，佢要想办法解决呢啲问题。而通过佢解决呢啲问题嘅时候，佢发现咗一啲更加大嘅问题，就系佢身世嘅问题。原来佢系杀咗自己嘅爸爸，即系前朝嘅皇帝，就娶咗自己一个妈妈，而佢就系个瘟疫嘅源头，因为神咧就要降嗰啲灾祸喺度啊！因为呢个人咧就系做咗一啲咁大不道嘅事，然之后到最后佢发现自己就系嗰个凶手，跟住佢插埋自己双眼离开咗个城，完。 哇，百几二百字啊，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咁当然我都已经系百几二百字啦，即系但系个古仔严格嚟讲就系、是。咁样啫嘛，即件事系好简单。 其实听个情节咧，都唔系真系咁简单嘅。但系头先咧喺你说话里面咧，我都简单地听到起承转合，因为呢个主角都系因为发生咗嘅事而改变咗佢自己少少嘅。咁我哋有前设啦，又见到佢发生啲事对佢影响转变咗，最终佢插盲咗只眼。 冇错冇错。 嗯，咁好啦，咁如果我哋真係 detail 啲细致啲去讲返嗰个起承转合啦，即係我哋今日最重要就係讲返上次嘅呢一样嘢嘛。咁、那个起系乜嘢呢？ 嗱，我哋讲返嗰个所谓嘅我嘅定义啦、就係起就系主要事件嘅开端，即係究竟咩引发。嗱，而家呢我諗呢一个位呢系个争拗最大嘅，即係因为好多人可以话我觉得应该系啲瘟疫开始发生。你可以觉得呢个系个起嘅，再极端啲，有好多学生好鍾意同我讲，哦，那个起因系因为伊力帕斯王出世咯，佢唔出世冇呢件事㗎，咁样都可以咁拗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拗到话伊力帕斯王出世嘅话，就真系攞嚟拗㗎啦，我觉得。咁简单嚟讲，呢一件事我认为呢一刻佢哋真系要面对嗰个问题，如果个瘟疫唔出现，嗰啲自然灾害唔出现嘅话，冇人会理呢件事㗎嘛。 嗯。 所以我姑且会定义呢一个系最主要嘅开端先。亦都因为其实件事呢之后只不过系我哋知道我原来伊力帕斯王咁多嘢。但系实实际际佢哋最需要嘅系解决呢个问题，而通过解决瘟疫呢个问题，我哋先发现佢个身世㗎嘛。 是。 所以瘟疫嘅发生就系成件事嘅起。嗱，呢度呢又讲多少俾大家听下就系、是。我哋一路都讲话起承转合，但系咧，如果按照我咁讲嘅话，个起咧喺个古仔开始之前已经发生咗，你有冇留意啊？个瘟疫唔系喺我哋个古仔开始嘅时候发生嘅，喺个古仔开始之前已经有嘅咯。而嗰啲群众嚟围个宫殿嘅时候啊，系话诶唔该你快啲同我搞掂佢啦，伊力帕斯王。那个瘟疫已经发生紧嘅咯。嗱呢度呢一点咧系几有趣嘅，因为我哋第一集前面都讲过啦，话有啲咧特别系以前法国啊啲戏咧就好中意咩咧，就系两个嗰啲侍从啊，就喺度讲晒个背景啊嘛。但系呢个戏唔系噶，一开始咧都系有一群人，佢哋就。即系当然都有讲笑嗰啲背景啦，但系个故事嘅开端咧 系喺个戏开始之前已经开始咗噶。呢、這、一个咧，如果你睇翻而家睇，你去睇电影睇电视咧，呢样嘢系几即系我叫做几先锋、几前卫嘅。喺当年嚟讲，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啊，因为《喜城》咧，我谂大家好容易都会捞乱嘅。咁我记得讲过咧，譬如你头先讲啦，《喜》系一啲背景啲嘅嘢，或者故事发生之前嘅嘢。其实嗱，《喜》系背景好正常，但系呢个背景会唔会已经产生咗一件事系我哋需要去解决嘅咧？ 嗱，嚟到你讲呢样嘢咧。我又想又讲多少少啦，就是我自己教学生嘅时候咧，我有阵时我会用英文啊，我唔会用中文啊。个原因系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天性咧，就好中意将啲嘢简化，好中意用比喻， 系 即系譬如嗰啲四字词语啊、成语啊嗰啲，我好中意简化啲嘢。起承转合系将件事简化得太过精 炼。哦，系啊， 咁咧喺英文我哋嗰啲术语入边咧，就有多啲词语去描述呢啲嘢嘅。有一样嘢叫 exposition 啦，即系将个古仔嘅前设交代。咁我哋头先讲嗰啲两个工人嗰啲就系个呢一类啦，就系点样去交代个前设啦。咁而有一个 terms 喺英文入边咧，就叫做 inciting incident， 即系有一件事件嘅发生系刺激到之后嘅嘢就开始啦。而呢个同我哋中文个起咧，应该系同一样嘢嚟嘅，我个理解。 Okay、 但系 inciting incident 呢个刺激点开始所有嘢咧，同嗰个 exposition 即系交代前设咧，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因为我哋可以交代咗个前设，然之后先至有样嘢发生，即系就当系如果伊力帕斯王系咁样写嘅，就系一开始国泰民安，大家都好开心，突然间有一日有个瘟疫，咁呢个瘟疫其实系喺嗰个国泰民安，即系我哋个 exposition 个前设交代咗之后，突然间有个 inciting incident， 有一件事件嘅发生， 系 令到件事开始噶嘛。但系咧，伊力帕斯王有趣嘅地方就系个 inciting incident 嗰个真系起啊，系喺个古仔都未开始前已经开始咗嘅。 嗯。 咁一入嚟就已经话死啦，我哋有瘟疫啊，点解决啊？咁呢个就系我讲话一个几先锋嘅、几前卫嘅一个做法嚟噶。而我哋如果讲话起咧，即系我又系啲学院派啲，我好死拗嘅，我会即系起咧，永远系一个点嚟嘅啫。 Okay. 即系唔系要交代好多嘢，唔系系一个点嘅啫。总之而家有瘟疫，死晒啲嘢，农作物死晒，啲人又有病，啲牛羊啊死晒，呢一个大事件呢一点嘅发生就系个起啦。 哦，呢、這个亦都系伊力帕斯王嘅起啦。 冇错啦，就唔系嗰啲人去围佢啊，唔系，即系你嗰啲系前设我去交代而家个状况系点样，但系起只得一个点，就系、是、瘟疫。 咦，咁好想咧听落去城，但我首先想问咗城有个英文，你又会点样讲咧？ 中文咧，我哋记得我哋上次咧就我就当讲笑咁讲啦，就系话城其实。定义入面我就定义为佢系起同埋转中间啊嘛， 系啊， 就是、荒谬到爆炸噶嘛。但系承我就话讲翻你中文呢个承呢个字啊，有承托同埋向上嘅意思。咁英文系咩咧？英文啊仲简单直接 ，rising action， 向上动作。 哦， 咁系咪更加容易即系明白咗个承呢样嘢系一路咁样推上去？ 系。 咁你话喺伊力帕斯王入边个承系咩咧？嗱，头先我就话啦，我哋首先定义咗个转先啦，我哋先翻嚟讲个承啦。咁可能大家会容易理解啲。嗱，我哋头先定义咗成个戏最主要嗰个问题、最主要嘅事件系咩啊？就系个瘟疫啊嘛，点样解决个瘟疫啊嘛？咁好啦。咁、那个转职系咩咧？那个转职嘅话，佢到最后解决到定系解决唔到啦？咁阿 Winky， 你又谂翻啦，伊力帕斯王成个古仔到边个位系个问题真系解决咗咧？ 吓、啊，但系好模糊啊，反而觉得系瘟疫呢个事件。 嗱，有趣嘅地方系喺呢度啊！佢个戏如果话真系要解决个瘟疫咧，其实喺个剧本入边有冇解决到个瘟疫？ 冇咯。 嗱，你可以话冇嘅，你可以话冇嘅。 佢好快咗条线，好似真系转咗落去佢弑父娶母嗰件事，佢嗰、那个嗰、那个 suffer 嗰个唔开心。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啲典型嘅师奶嘅睇法。 系啊，我系啊，我系啊， 有真系好容易咧，就俾佢哋咧就已经系分散咗注意力，就冇追到个古仔最核心嗰样嘢。嗱、我而家讲翻俾大家听，大家会明嘅，你知道嘅。 系 一开始话讲嘅解决个瘟疫啊嘛。咁唔知你记唔记得话解决个瘟疫嘅方法系咩啦？有个先知走嚟就讲点样解决个瘟疫嘅，系前朝皇。但死咗系因为有个凶手杀咗佢噶嘛， 系、啊、 而先知就话只要你揾到呢个人出嚟杀咗佢或者驱逐佢出境，只要放离佢离开呢个城， 系、哦、呢、啊這个系一直最紧嘢、啊，真系 系啦，就系、是、佢知道啊呢样嘢，咁跟住伊利帕斯王就话好简单啦，揾个人出嚟咪得啦，系嘛？点、知到最后佢揾到嗰个系自己噶嘛， 系啦， 咁、到最后究竟系点样解决呢个瘟疫啊？你记唔记得伊利帕斯王到最后系点啊？ 画盲自己只眼咯， 跟住咧。 跟住离开咗个城咯， 系啦，佢系叫啲人唔该，你哋放逐我啦， 系系系啊， 就系、是、咁样，咁佢放逐咗自己离开咗个城。嗱，咁理论上，如果我哋信呢个伊力帕斯王剧本入边所讲嘅神，嘅神谕 仲有嗰啲先知所讲嘅嘢，咁即係话伊迪帕斯王离开个城，个问题就解决啦，个主要事件就解决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个剧本嘅转，即係佢个高潮，我哋呢个戏剧理论嘅技术上嘅高潮，就係伊迪帕斯王佢决定佢要放逐自己，叫啲人放逐佢，而真係放逐咗佢，亦都系个古仔嘅结局，真係最后最后嚟㗎啦。 其实呢个都系合喎。 亦都系合，冇错，冇错。嗱，呢个就系真系好嘅戏咧。呢、這个伊力帕斯王点解我哋要攞嚟讲，同埋我头先讲嗰样嘢，点解攞个古希腊嘅悲剧嚟讲啊？ 系 最大件事嘅就系佢个起喺个古仔开始之前已经发生咗。 嗯， 佢个转系去到个剧本最后一页啊。你记唔记得我第一集曾经讲过话，如果我哋尝试将一套戏系一条曲线咁样睇咧，咁佢应该系一路上去，一路上去，一路上去，去到嗰个所谓嘅高潮事件解决咗，然之后到最后就系佢哋就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就跌翻落嚟噶嘛。 嗯， 应该一条好斜嘅线，然之后到最后就好快咁跌落嚟噶嘛。 嗯， 你睇下伊迪帕斯王呢个剧本最得意系咩啊？第一，佢个起啊喺个剧本前面噶，即系话如果我哋好似中学生咁样画一条 X Y 轴嘅曲线出嚟嘅话咧，嗰 一点零以前 唔系喺零零啊，系喺 X 系负几嘅时候已经开始咗，一起个戏 Y 已经系有数字噶啦，跟住去到最后嗰条曲线系去到最后最顶一笃就笃落嚟噶啦。你咁样睇系咪呢个戏系咪？如果嗱，我哋未讲成啦，但系我哋净系睇咗起嗰个位，同埋到最后转嗰个位，你见唔见到嗰个戏？如果我哋用一个咁数学化嘅方法去理解呢件事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戏系极限嚟噶，即系佢个戏开已经系开得高，个戏完又系完到喺最尾，就唔会出现有啲喺你喺电视台睇30集嘅长剧，到最后嗰半个钟咧就是、交代啲人啊，边个去咗加拿大啊，生个仔啊，跟住一齐烧嘢食喺海滩啊，即系有30分钟系做呢啲嘢噶嘛，电视剧成日都系最后系咪？冇噶，个戏到最后伊迪帕斯王就系讲佢到最后点样处理自己，到最后得翻两句，个戏就完噶啦。 嗱，但阿初讲到咁样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啦，即系今次个起啦，同埋转合，好似系呢一个故事嘅头尾咁样啦。但阿初，伊迪帕斯王嘅城会系乜嘢咧？ 系啦，我哋好似一路都即系每次讲，每次讲起城转合都好似专登跳咗个城，之后就当冇嘢咁。总之呢度转中间就食啦，咁就算数咁样。咁啊，当然唔系啦。咁我哋话一路英文就叫 rising action 啦，中文叫城啦，有一个向上嘅动力，或者系令到嗰个主要嘅冲突或者主要嘅事件越嚟越紧张，呢个就最重要啦嘛。咁我哋睇翻究竟伊力帕斯王呢个戏系唔系都符合到呢一个城呢件事咧？咁我嚟睇下究竟中间发生咗咩事啊？我好快咁讲一次。嗱，嗰啲人啊叫佢搞啦，系咪啊？啲村民叫佢喂嗱林搞啊，伊力帕斯王。咁伊力帕斯王就话我已经叫咗王叔去搞噶啦。王叔就翻嚟就话诶、我已经查到啦，人哋话咧就系前朝皇帝嗰个杀人犯咧，只要你捉到佢，杀咗佢或者递解出境啊，搞掂噶啦。咁啊揾啦。咁伊力帕斯王就话而搞啦，揾佢出嚟咪得咯。 系啊。 咁佢就去揾啦。咁又点算啊？又揾第二个神谕嚟啊嘛，有第二个先知就话，诶唔讲啦，唔好讲啦，你唔中意听嘅唔好讲啦。咁伊力帕斯王就点啊？就话你快啲讲，因为点解啊？因为佢要解决个瘟疫嘅问题嘛，嗱冇甩过噶，你听清楚冇甩过噶。 啱啱。 跟住佢就叫佢讲，咁跟住嗰个神谕就话，咪就你咯。啊，有冇搞错啊？点会系我啊？跟住佢就即刻就话你一定系想谋朝篡位，你快啲走，快啲走。咁就赶住走啊嘛。咁到最后神谕又同佢讲，就系话嗰个谋杀犯咧，佢自己嘅仔女咧，又系自己嘅兄弟姊妹。佢嘅妈妈咧，又系自己嘅太太。 系。 佢就俾咗个咁样嘅叫做谜语啦，其实都系呼之欲出噶啦、 啊， 叫做谜语啦。佢就你有冇搞错？黐线，你快啲走。咁啊赶住佢走啦。咁、佢就猛咁话系一定系个皇叔就同埋呢个先知。就是搞事、就想谋朝篡位啦，系嘛？跟住呢个时候，皇后听到啊，皇帝同个皇叔喺度闹交，咁啊走出嚟咩事啊？唔好嘈啦，咁样系嘛？唔好嘈啦。跟住佢就讲呢件事出嚟，然之后咧，伊力帕斯王就讲翻，就系话我以前啊喺我家乡啊都有人预言过话我会杀咗我阿爸，会娶咗我阿妈，都有人咁样预言过。咁好简单啫嘛，我离开我阿爸阿妈，咁咪冇事咯。咁佢就走咗啦嘛，所以佢离开咗自己嗰、那个佢以为系自己亲生嘅爸爸妈妈，就离开咗嗰个地方啦。咁跟住咧，就呢个皇后咧就讲话：，哎呀，我后生嗰阵时啊，生咗个仔啊，都有人预言过啊，就系话咧，我哋嗰个仔啊会杀咗佢个爸爸，同埋娶咗我噶。咁我哋觉得佢黐线咁啊，然之后我哋生咗个仔出嚟， 就叫个仆人送走佢啦。 即係不如整死佢啦，咁樣就送走佢啦，咁樣。於是者兩個講講下咧，就開始發現有啲嘢咧撞埋一齊啦。最撞埋一齊嗰個位就係咩咧？就係話呢個前朝皇帝係點樣死咧？就係個三叉路口路死嘅。係。咁跟住伊剔帕斯王諗諗下就係、是，咦？我早排為咗避開我爸爸媽媽，因為我聽講話我會殺死我爸爸媽媽，我避開佢就去到個三叉路口度，就遇到一班人，嗰班人就唔知點樣對佢想動武咁樣，佢就自衛之後就殺咗嗰班人啊嘛。 係。 咁佢諗諗下就是，咦？開始有啲嘢撞埋一齊咯，死啦！自己會唔會係就係嗰個殺人犯呢？嗱、嗯，你又要記住一樣嘢啦，佢揾邊個係殺人犯，佢懷疑自己係殺人犯，係冇離開到解唔解決到個瘟疫呢樣嘢噶。 係係啊 係 啊。 不過今次佢發現最大件事嘅就係佢原本以為諗住去捉賊，點知原來佢而家係賊嗌捉賊，係佢哋捉緊自己。 嗯、 只不過佢輾轉落嚟嘅問題就係話死啦，究竟我係唔係？我要揾人呢、 嗯、 我系唔系就系嗰个杀人犯呢？咁、 嗯、 佢跟住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咯。佢要解决个瘟疫嘅同时，佢就开始产生咗你头先讲过有冇第二个起承转合啊？ 系， 但系呢个第二个起承转合你要记住 系冇甩过 嘅，附加喺第一条起承转合入边系冇甩到嘅。佢一样系要解决嗰个问题。咁佢就慢慢想去揾究竟自己系唔系就嗰个杀人犯啦。到最后佢证实咗自己就系嗰个杀人犯。系、 嗯、 一路一路追住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可唔可以按照神谕解决到个瘟疫？ 系系、啊、 一步一步咁去，到最后佢发现自己就系、是，点、啊、知喺听到呢个咁嘅噩耗之后，证实咗自己就系嗰个人啦嘅时候，个皇后就吊颈自杀死咗。 嗯， 而到最后伊力帕斯王就系去到佢嘅太太，亦即系佢妈妈。嘅尸首旁边揽住佢，就喺佢身上掹咗一支，唔知点解佢身上面有一支金针啊，唔知我哋拮住个计定系咩啦，乜都好啦，咁啊掹咗嗰支针出嚟，就拮盲咗自己双眼。 系， 而呢一场系冇喺观众面前做嘅， 嗯， 系有个叫messenger， 即系一个传讯员 啊， 就走出嚟就话：哎呀，我哋嘅皇后啊自杀死咗啦，我哋嘅皇帝啊攞 攞支金针， 系啦， 又拮盲咗自己啊， 拮盲咗自己啦，呢次大件事啦，跟住伊力帕斯王就双眼流住血咁啊走出嚟， 系。 咁就讲话，诶，我发现原来就系咁样，命运真系弄人啦。 嗱，好啦，到呢度啦，咁即系佢下一步就会离开噶啦。 冇错， 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度就系个城啦。 可以咁讲啦，但系你要记住，但系你要记住就系我中间讲嘅嘢咧，系每一样嘢讲完之后，你会吓跟住点啊？ 系 嗰个神谕出嚟讲话吓，就系佢唔系嘛？跟住佢发现，咦，我嗰边又有神谕，又话我要离开我爸爸妈妈，点知就系因为佢追住呢啲嘢，一样一样越嚟越近嗰个结果， 嗯嗯、 越嚟越发现自己有可能就系嗰、那个 自己三叉路口嗰个啦，又 到最后佢就发现自己真系嘛，亦都同时佢就知道点样解决问题啦，好、 啊、 简单嘛，一系杀死自己，一系就 系 放逐自己。 哦、 啊，但系有样嘢好得意，有样嘢好得意就 系 佢杀死自己得冇问题，佢放逐自己得冇问题， 嗯， 佢点解要跟盲自己咧？ 点系咯？点解佢死都唔死咧？死都唔死 啊！都唔死，唔系死都唔死。咁啊，喺剧本入边咧，就话伊力帕斯王自己就觉得咧，系佢有一个感召啊，就是、觉得神咧就要佢咧要 唔好死， 继续受苦，佢要系受自己嘅折磨，所以佢就即系自己就吉盲咗自己，然之后就继续佢嘅人生。咁样佢个剧本入边系咁样讲嘅，咁但系佢吉盲自己双眼呢样嘢咧，最有趣嘅地方反而系我哋好多剧本咧，成日都系有啲我哋叫做咩啊，象征意义。 系啊系啊系啊， 你睇下人哋写嗰个象征意义系好合情合理，但系意料之外啊、 嗯。 但系最有趣嘅系靓嘅象征意义，好嘅象征意义系点咧？我唔使解俾你听。 嗯嗯嗯， 你听到件事。你就英明， 系 到你要解释嗰啲象征意义，即系我有阵时好惊啲艺术评论啊，或者系嗰啲人去点样去品评啲。 佢背后有第四针同埋第五针系讲紧啲咩？ 第36针添 啊！但系我哋睇唔到噶嘛，会系 都唔需要讲睇唔睇到，到最后，如果我哋纯即系尝试一个好学术性咁样去分析呢样嘢，得、嗯、我哋可以。但系戏剧嘅最简单、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嗰个。表面嘅象征意义，最打动人心嘅象征意义，你喺睇嘅时候，你接收咗就已经够啦。 咁我想问啦，一个剧本其实会唔会有两个起承转合咧？因为其实我哋谂起伊迪帕斯王，好多时系会谂啊，佢同父亲啊、母亲嘅呢一条线，反而好似瘟疫嗰样嘢，我哋唔会成日谂起嘅，即系呢个起承转合系好似收得好埋咁。会唔会一个剧本有两个起承转合嘅咧？ 我认为你可以有几多个起承转合都得嘅，其实因为我都话微观咁样去睇、 嗯， 其实每一个位都系起承转合嚟啊嘛。我举个例，一开始如果唔系嗰啲人围住个宫殿叫伊力帕斯王解决呢个问题， 系 咁嘅话嗰一段仔就唔会有伊利帕斯王走出嚟，然之后话俾佢听，放心，我会解决呢件事啦。我已经叫咗阿王叔 Creon 就去咧问神谕噶啦，你放心咁样。 系啊， 嗰度已经系微观有一个起承转合噶啦嘛，啲人嚟叫佢解决，然之后佢话我已经做紧嘢噶啦，你放心。咁嗰度已经有个微观噶啦，你可以咁睇嘅。 系啊。 咁但系 Winky 你头先问嘅问题话，一个戏可唔可以有多过一条嘅起承转合？其实系即系差唔多可以话一定有嘅，只不过你将呢一个起承转合摆喺边一条线上面去睇。而我宏观咁样喺喜剧理论上去睇嘅话，我必须要将个戏最主要嘅事件一样嘢，我就追到尾噶啦。 嗯， 其他嘢系枝节嚟嘅啫。 啊，阿初，你真系一个好导演嘅角度出发，因为譬如咧，我系演员啦，咁我有角度出发，我会不断谂起就系、是，我有先知话俾我听，我会杀咗我爸爸，娶咗我妈妈，咁我想去逃避佢，可能我嘅起承转合嗰个着眼点咧，反而会放咗喺呢一条线上面。 哦，其实冇问题噶，其实冇问题、嗯，我认为到最后观众同埋演员同埋导演同埋编剧，佢哋每一刻嗰个侧重系可以唔同嘅。 系系系。 咁而你头先讲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个演员系佢处理。某个角色，咁嗰个角色都有一条完整嘅线噶嘛，咁佢、 啊、 都要搞噶，即系譬如话嗰个皇后，佢系去到第唔知第三场定第四场先出嚟嘅，佢、 嗯、 话叫伊利帕斯王你唔好查啦，唔紧要，我哋当唔知咪得咯，到最后佢知道咗，然之后佢自杀死咗，呢条都系一条线嚟噶，佢都系一条独立嘅线嚟噶，系、 嗯、 咪？但系我哋去理解呢条线嘅时候，其实我哋到最后点解我一定要知道我头先讲最宏观嗰条线啊？因为最宏观嗰条线同呢啲线嘅关系，系令到我哋去定义呢啲线嘅时候，我哋更加知道我应该点样定位啦。 嗯， 系嘛？因为如果嗰个皇后佢听到话，切唔紧要啦，我系你阿妈咪系你阿妈咯，唔紧要噶。佢如果系咁样嘅状态嘅话，咁个戏冇得做噶，系咪先？但系佢就系发现，哎呀，我哋唔好理啊，我哋唔好去掂啊，我哋唔好去查啦，咁样。咁、那个古仔系唔同咗噶，因为佢呢一个。动作啊！我哋唔好去查啦，我哋唔好理呢件事啦，系辗转变成咗伊迪帕斯王嘅一个叫做 obstacles 啊，一个障碍物啊， 系啊， 佢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呢样嘢。而家有多道力拉住佢，你唔好去查啦，你唔好搞啦，你唔好理啦。而咁样系产生咗戏剧作用噶嘛？ 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去定义，如果你有机会做呢个角色，做呢个皇后嘅角色嘅时候，你去定义我点样处理呢个角色嘅时候，应该系同嗰条主线。系拉上关系噶嘛？我唔系自己点样定义都得噶嘛？系嘛？所以点解我哋有导演咯？导演就系帮你话俾你听，哦，主要嗰条线系呢样嘢，编剧定嗰阵时系呢样嘢，即系其实都唔系导演唔导演，编剧唔编剧，系因为我哋去睇一个戏嘅时候，有一啲嘢我哋可以宏观咁定义到噶嘛？ 系 究竟嗰个皇后喺嗰一刻佢系惊啊，或者系点样？佢个演绎系有层次嘅，我可以拣第二样嘢，但系佢定义呢条线嘅时候，佢就不能。同呢一条主线冇关系咯。 嗯，咁但系听你咁讲咧，我觉得起承转合呢样嘢咧，即系当我哋去睇一个剧本或者想去写一个剧本嘅时候咧，只要你捉住呢样嘢咧，我谂嗰个戏剧性咧会出咗嚟，而我哋做咧亦都会有一个更加丰富嘅内容可以俾自己咯。 系啊，因为你点样做，其实好多人话，系创意系无限嘅，我点做都得嘅，但系唔系真系点做都得咧？又或者我哋有冇咩准则？去定义点样系好啲，点样系差啲咧？嗱、你个方法，即系我哋话你个演员去选择点样去执行呢样嘢，你都系要即系譬如当系伊利帕斯王个太太呢个女王咁样啦，佢捉住伊利帕斯王话：你唔好去查啦，你唔好去查啦。究竟佢系嗲佢啊，定还是系氹佢啊，定还是系恐吓佢啊，定还是系劝佢啊？已经系四个唔同嘅方法嚟噶咯，但系呢四个唔同嘅方法，每个人个选取可以唔同，但系我哋要知道喺个戏剧定义上，佢点解要做呢样嘢？嗰、个系点样影响到个起承转合？如果我哋发现呢两个演员，又或者导演发现呢两个演员，咦，原来呢个女演员做呢个皇后嘅角色咧，佢系天生尤物嚟嘅，佢系咁喺度嗲个皇帝咧，咁佢就咁可能我哋咪选择呢个会多啲咯，有可能噶， 系啊系啊， 咁但系到最后我哋系想个戏个主要嘅事件讲得清清楚。 系啊， 而系最有戏剧张力噶嘛。 嗯 咁如果嗰个戏嗰个定义咗呢个皇后系一个咁样嘅人，我哋系有蛛丝马迹揾到呢样嘢，咁我哋嗰个所谓嘅创作、所谓嘅创意，系基于我哋嗰个剧本入边揾到嘅呢个所谓嘅起承转合，或者其他赋予咗我哋嘅一啲资料，令到我哋决定咁样去做嘛。嗰样嘢系有理性噶嘛。即系唔系一个纯粹令我中意点就屌天马行空噶嘛？好多时啲人讲创意就系咁啊！天马行空，我做乜都得，咁样咪叫有创意咯？我完全唔同意。 系反而会睇唔明嘅。 冇错啦，唔止系睇唔明啊，就系所谓嘅创意唔系咁样啊！我认为创意系咩？系你知道自己个框架喺边，然之后你将呢个框架放到去极限，用到去最尽，咁就系最大嘅创意啦。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学生讲，我话喂，起承转合唔系界条嚟，唔系规条嚟，系工具。 哦哦，系啊， 你揾到嗰样嘢系乜？你攞住呢件工具，就等于你有一把尺， 嗯、 你知道边样长，边样短，边、 嗯、 样高，边样低，咁你就可以做到好嘅嘢咯。 嗯， 啊， 好啊，咁啊，嗱，对于呢个伊迪帕斯王咧，我谂我哋而家都非常之清楚，无论系佢起承转合啦，又或者当中好多枝节嘅起承转合咧，我谂我哋咧都可以细味到噶啦。咁各位观众，如果你有兴趣咧，我觉得你哋可以自己咧攞伊迪帕斯王个剧本出嚟睇一次，然后你自己去揾当中嘅起承转合，我谂咧会学到好多嘢。呢、这个就系以前戏剧嘅一种力量啦，幻想一下以前嘅情景咧，都觉得好劲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翻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啦。阿初，我哋咧就话过一定要讲莎士比亚呢、這个咧，即系如果我哋讲剧本咧，我谂一定会讲起嘅一个剧作家，嗯、因为我谂系冇乜人唔识莎士比亚。 冇错， 睇莎剧，莎剧都会好一谂起就系莎士比亚一啲好著名嘅剧本啦。其实佢好多剧本都好出名，但我哋先讲下咧，莎士比亚系一个点样嘅人？阿初，你嘅印象咧，你觉得莎士比亚系一个点样嘅人？ 我觉得佢系一个奇人嚟噶， 奇人。 因为据我所知啦，我唔系一个戏剧历史学家 研究家， 咁但系莎士比亚最有趣嘅地方系以而家嘅水平嚟评核嘅话，佢应该系中学都冇毕业噶。 嗯， 但系佢嘅文字系而家地球上被引用得最多噶， 系啊， 即系除咗卖得最多嘅，除咗系圣经之外，跟住应该卖得最多嘅就系莎士比亚嘅书，而世界上面被引用得最多嘅句子一定系莎士比亚，即系譬如系 to be or not to be 呢个系被引用得最多噶， 生存或死亡 系啊，咁啊 ，if music is the food of love, play on，、我唔记得 exact wording， 即系嗰啲实际嘅字眼系咪全部都系咁啦？但系佢话如果音乐系爱情嘅食粮嘅话，咁你就继续走落去啦。 但你问我咧，我谂起莎士比亚，我其实我觉得佢几风流，即系好多情啊，我有感觉。即系睇翻少少资料啦，即系学你所讲啦，其实佢中学都应该未毕业，跟住佢十八岁就和人结婚啦，就娶咗一个大佢八年嘅女仔 Anne Hathaway 啦，咁就系安妮海瑟薇啦，咁我哋亦就系咁结咗婚之后系咁生仔啦，生咗仔之后最风流系咩呢？佢就离开佢嘅故乡，即系 Stratford 嗰度，史丹福啊，应该亦做咁，跟住咧就去咗伦敦嗰度开建立咗佢嘅剧场啦，咁啊出去打工做嘢，咁当中发生咧就系好多嘅秘史又好，真系记录低嘅好多嘅情史，促成咗佢好多剧本嘅形成啦。呢、這个咧好似就系莎士比亚好风流嘅一生啊！我哋听到就系、 是、我谂作为一个艺术家。即系个情感系会丰富一啲嘅， 澎湃啲啦， 澎湃一啲嘅都有可能嘅。咁话对佢嘅剧作有冇影响？我谂系绝对有影响，特别系莎士比亚，因为好多人即系后人啦。我哋而家分析莎士比亚嘅剧本啦，同埋佢一啲叫十四行诗啊 ，sonnets 都分析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咗一啲好有趣嘅嘢，就系、是、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啦。莎士比亚有可能系一个同性恋者嚟嘅， 嗯，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都几多人去讲嘅。 我记得莎士比亚剧本好多错摸。即系以为佢系男仔，又以为佢系女仔，哦！但系最终又唔知系男仔定女仔，好多 呢样嘢。呢样嘢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我哋要谂翻莎士比亚嘅年代，究竟做戏系点样嘅？佢哋做戏所有嘅演员都系男人， 系啊，系啊。 咁跟住出現呢，佢又成日有啲劇本係咩呢？男人男仔嘅演員扮一個女仔嘅角色，再喺戲入面扮返男人，然之後有第二個女人鍾意佢，佢又鍾意另外一個男人。即係喺莎士比亞戲入面呢，係好多好多呢啲咁樣。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另外啦，我哋而家咧就讲翻啦，一定讲下莎士比亚剧本啦。最深刻莎士比亚剧本你系边个咧？阿初 睇劇本我睇咗都好多個莎士比亞嘅劇本。咁你話睇演出呢，我就唔係真係睇咗好多個。同埋呢，有陣時呢，我諗同大家好多普羅大眾普通嘅觀眾都係一樣，你聽到話有劇情做莎士比亞呢，第一樣嘢應該係掉頭走㗎。係， 哇，會唔會好長㗎？ 係啦，大部分人都係會咁。所以呢，睇莎士比亞嘅演出呢，係真係精挑細選先去睇，唔會隨便去睇。咁就喺咁多個戲入面，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咧，其实就系马克白。 哦，系啊。 如果我哋而家讲马克白嘅话咧，好可能咧，你就会发现咦，点解有咁多嘢好似伊力帕斯王嘅？因为喺个剧本个结构啊，或者有啲特别系嗰啲神谕啊，嗰啲地方咧，先知啊嗰啲咧，系有啲嘢咧好似啊。咁当然呢个唔系我中意个戏嘅原因啦。但系咧个戏入边有一啲嘢咧，系到而家咧，如果你哋仲喺电视机见到咧，你就会知道原来呢样嘢系莎士比亚喺好耐之前写落嚟嘅，即系杀咗人之后，成日都觉得自己对手有血，然之后去洗手，系莎士比亚写落嚟嘅。而家都仲有啲。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啦，系会用呢个桥段。 洗手， 即系可能系前特首个太太都系睇得多，就有啲影响啦。 睇得多沙剧， 但系就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个剧力系好强嘅。而我睇完之后，即系不论系个剧本同埋个演出，都对我令我印象好深刻。 就系马克白啦。咁其实马克白亦都系算系四大悲剧之一啦。 冇错。 咁其实四大悲剧边四个？我哋系咪成日都会唔记得咗咧？我而家试下数下四大。悲剧有，剛才我哋讲马克白啦，有奥赛罗啦，奥菲罗啦，哎死了，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哈姆雷特啦， 哈姆雷特系啊，哈姆雷特。 仲有一个就系李尔王，咁但系重点系我哋而家咁样讲啦，因为我谂辗转我都想花多一啲时间讲下咩系喜剧，咩系悲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翻咧，今集我哋头先讲咗呢个伊力帕斯王啦，个戏名系一个人嚟嘅， 系啊， 四大悲剧 Hamlet 人嚟嘅， 哈姆雷特啦， King Lear 李尔王一个人嚟嘅， 人名嚟嘅。 Othello 一个人， 奥赛罗人名嚟嘅， 系啦。跟住仲有 Macbeth 人名嚟嘅，系 好得意噶，一个人名，好多人都成日答咧话四大悲剧咧，佢梗系因为其实我哋唔系咁识嘅时候咧，就莎士比亚，我记得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名一定唔系。 哦，咁样噶，原来咁记噶、 啊。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咁有啲其他原因嘅，有啲其他原因嘅。但系就我哋发现咧，悲剧咧，即系不论系古希腊嘅一啲典籍入边讲啦，悲剧有一个所谓嘅悲剧英雄，即系英文就叫 hero 啦。 系。 咁而呢一个悲剧英雄咧，一定系一个人嚟嘅。咁呢一个人咧就系个戏嘅主角嚟噶啦。所以咧。 就是、方才呢四位啦。 系啦，就系呢几个啦，同埋伊力帕斯王啦。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就冇被列入喺四大悲剧入边其中一个， 唔够 hero 啊！佢哋咁样就自己要恋爱啊，咁呢个就系四大悲剧啦。咁其实四大悲剧之外咧，我好想问啦，有冇四大喜剧，或者点样去分悲剧、喜剧呢样嘢嘅咧？ 哇！呢个就真系有排讲啊！呢个问题究竟乜？ 嗱，譬如头先四大悲剧，佢哋有冇共通点令到佢哋变成都系悲剧咁样啊？ 哦，最简单就系到最后佢哋都死咯。 哦，佢哋都死晒啊！ 死晒㗎啦，全部都死晒啦、 我以为有人死啊，但係对个主角都会死埋。咁真係好悲剧 啦。咁呢个都系可以话系一啲如果系讲古希腊嘅典型嘅例子嘅话呢，差唔多悲剧嘅主角都系要死或者系不得善终㗎啦。同埋佢哋通常都系由人生嘅最高点跌落最低点，即系譬如伊力帕斯王由皇帝被放逐啦。 系 咪呢个马克白又成为咗皇帝之后到最后系被人杀死啦。系咪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特性喺度咯。 咁但系喜剧呢，其实莎士比亚都有好多好多嘅喜剧噶，咁喜剧就系咪主角冇死到咧？我可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我唔系好识分咧，点解佢会讲系悲剧，点样会系喜剧？又或者系坊间我哋依家你叫我攞起个剧本，点样分佢系喜剧、悲剧？其实有时都好难搞，即系我觉得好多都系正剧添。如果咁样俾我分嘅话， 其实而家笼统咁样讲咧，我哋睇坊间嘅戏咧，大部分都系我会叫佢做正剧嘅。 系啊系啊， 即系正剧其实系佢有喜剧嘅 element， 即 系 有嗰啲元素，亦都有悲剧嘅元素， 系 咁样我哋就可以笼统咁叫佢做正剧啦。咁但系有冇纯喜剧或者纯悲剧咧？ 即係如果係講緊純悲劇嘅話咧， 古 希臘悲劇就最純 啊，係係係， 即係佢唔會無啦啦中間有個叫做小丑咁走出嚟，即係因為莎士比亞嗰啲戲咧，特別係喜劇咧，好多時都會有個小丑嘅角色， 係因為佢就係宮廷戲，係啊，喺度氹個皇帝開心咁樣， 咁就佢點都會有一啲笑料，或者本身件事件係有啲，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十二夜咁樣，嗰件事你聽落去都好多錯摸，你都聽到係有啲，咦，跟住會點咧？咁即係好似好得意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個純悲劇嘅話咧，即係我哋成日話點解古希臘嘅悲劇係咁好啊？就是、因為佢係好純潔嘅，佢、係悲劇嘅悲劇。 嗯、 我哋就係睇嗰個主角點樣一步一步步向佢嘅命運嘅終結。佢、就跌落嚟啦。咁而呢戲劇理論就係講呢樣嘢叫 catharsis 啦，中文就叫淨化啦、 嗯。 我哋睇完一個咁嘅悲劇之後，就好似發咗一場噩夢咁樣。 係、 好彩唔係我啫咁樣。然之後我哋就得到某個淨化啦。咁但係喜劇呢，相對就你如果真係話定義嘅話，咁而家我哋就香港人嘅定義喜劇就等同於周星馳啦。 要好好笑啦，由頭笑到尾啦，笑到我攣肚啦，流眼水啦。 但係我好記得我仲係讀緊書嘅年代，喺演藝學院讀緊書嘅年代，咁啊就有一個功課就係話。老师就叫我哋要做一套悲劇，咁要做一个选段，做十分钟咁样就拣段戏啦。咁我走去同我哋嘅老师林立三老师，林立三博士啊，而家系三叔讲、我想做呢个戏。咁我当时系做咩呢？就系、做呢个应该系海鸥，我净系记得系 Chekhov 啫，即系斯托夫嘅。我唔记得我实际系攞边个戏俾佢睇。总之佢一睇佢就话。呢个唔系 嗱，我觉得我要交代下俾我哋听众听，薛可夫咧 Chekhov 咧系即系对于我哋读书嘅时候，一攞到佢就哇，一定好痛啊！即系佢嘅剧本系我哋唔可以一次过睇晒，因为会好闷嘅。即系佢嗰个闷咧，因为佢冇一啲好戏剧嘅情节，佢啲嘢好似好淡淡然，但系所有痛咧，即系我哋学演技就系所有痛咧，好似喺最心底深深处，系一谂起 Chekhov 啊，薛可夫咧就会觉得啊，好悲哀，好痛，好痛。但系阿三叔竟然同你讲， 唔系三叔同我讲嘅就系佢冇乜点样同我讲啲咩，佢话你理解佢个剧本一开始嗰个名嗰度，即系呢个戏叫做海鸥，系四幕喜剧。咁啊，薛可夫自己写嘅时候，佢几个最出名嘅系樱桃园， 系 啊，仲有海鸥、三姊妹，好、多个戏佢都系话呢个系喜剧。導致呢當時呢喺我哋戲劇界其中一個最出名嘅人物啦，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係鬧交咁滯嘅，就係去走去做櫻桃園，咁啊薛可夫就話我呢個係喜劇嚟 嘅，係 啦，好老友咁啊，兩個合作無間咁 啊， 到最後就係呢個薛可夫就話我呢個係喜劇嚟嘅，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話我要用一個悲劇手法去導，咁到最後個戲有冇因為佢要用一個悲劇嘅手法去導而變咗第二個戲呢？又或者有冇佢講一句呢個係喜劇，個戲就開心咗或者冇咁開心呢？我就不得而知啦。 因为佢哋拗紧嘢，咁所以就系咯。咁其实点解你觉得薛可夫点解会觉得佢自己呢啲咁沉重嘅戏系喜剧咧？点样定义佢咧？ 我唔够胆即系代表薛可夫去讲任何嘢啦。但系我喺度谂翻我当时做嘅一啲嘅 research， 一啲嘅资料搜集咧，入边最重要嘅部分系。如果薛可夫基本上我认为佢系咁睇嘅就系、你谂下喺一个咁悲惨嘅世界、咁悲惨嘅情况、咁悲惨嘅状态，嗰啲人咁样生活落去，而佢都唔死，佢都仲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咁都仲唔系喜剧？ 哇，系、啊，真系值得拍手、啊。 咁就即系我哋好多时我哋讲笑咁讲，我哋都系咁样睇咯。因为佢哋系点样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都依然要继续生存落去，而佢哋生存到，咁、呢个已经系。喜剧啦，我咁样讲你系你被逼要同意噶，其实，但系佢呢个喜剧嘅定义系唔系好好笑咧、就唔系啦。所以嗱，啱啱话剧团就香港话剧团就早几个月做咗樱桃园啦，咁佢哋都做得好好啊。我啊好想睇下到最后，如果佢哋有提名，究竟系会提名悲剧啊，定系会提名喜剧啦？ 我记得旧年嘅颁奖礼咧，我哋嘅大师兄啦，秋生上台咧，佢都定义过悲剧同埋喜剧，你记得系咩啊？ 咁佢就讲笑咁讲嘅啫，佢就话真系悲剧，如果做得唔好嘅就悲剧咯， 好悲哀啦，睇到。 咁啊，如果做得好嘅就系正剧啦，就正咯，就正剧啦。咁啊，如果系喜剧嘅话。 做得唔好嘅就闹劇啦， 跟住闹 爆佢啦嘛。做得好嘅咪喜劇啦。咁佢就讲笑咁讲啦，当然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定义咩喜劇咩悲劇嘅时候呢、我觉得我哋会花好多章节同埋嘥大家好多一啲未必係咁重要嘅时间。因为到最后我认为戏系咩啫，系我头先其实讲过一次，我认为戏系好似发梦咁样。我哋发紧梦嘅时候，希望我哋即系大部分时间，我哋唔知道自己发紧梦噶。但系发完梦之后，我哋醒翻嗰下，哎呀，头先我发咗个梦。嗰、那个可以系悲剧，即系你喺个梦入边，你可能见到一啲你好唔想见到嘅嘢，跟住你好好彩，你醒翻之后，啊，好彩冇咋，好彩原来系梦嚟咋。跟住你发现个梦咧，有啲嘢会影响到你。你嗰日你做人都有啲嘢唔同咗、哎呀，我个人应该要好啲啦。如果唔系， 珍惜多啲啊。 或者你嗰个系一个。喜劇嚟嘅，你喺梦入边，你见到唔系有啲好事，你好开心。嗰日你心情都好啲，你做人嘅时候啊，原来我做嗰啲好事咧，都会令到身边人开心啲、你又会做嗰啲。我觉得系咁样嘅啫，系一个情绪嘅牵动。嗰、个牵动咧，其实唔好讲话系喜定系悲，反而系令到我哋有一啲情绪嘅牵动，令到我哋好似发咗一场梦咁样，跟住令到我哋对我哋身边嘅事物人有改变嘅睇法，令到我哋嘅生活好咗。咁就已经够啦，所以夹硬去定义边啲系喜剧，边啲系悲剧咧，即系唔好话喜剧悲剧啦，嗰啲乜乜主义、万物主义嗰啲咧，我好避忌嘅我自己，我特别系导紧戏嘅时候，同人哋讨论戏嘅时候，嗰啲只系一啲嘅参考，参考完之后，我哋知道佢嘅创作动机啊，或者佢嘅定位啊，而到最后我哋考虑嘅。尝试放低呢啲嘢，我唔好俾嗰个悲剧两个字，或者喜剧两个字，或者系自然主义荒诞戏乜嘢都好，令到我哋框死咗自己 咯。讲得好好啊，其实悲喜剧真系唔需要分得咁足啊。但系另外，初来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觉得咧嗱，即系莎士比亚大家知道系一个英国好出名嘅剧作家啦。咁佢依家就可能我哋中国人或者好多朋友啊，香港人啊，佢哋唔系好识得。睇英文咁先算啦，咁可能揾一啲中文嘅譯本。你覺得坊間咧有冇一啲譯莎士比亞係譯得好咧？即係佢有好多作品嘅嘛，唔單止係劇作啦，又或者係啲十四行詩啊。其實佢哋嗰啲譯本，你覺得香港有冇一啲好嘅譯本咧？ 哇！我唔係一個翻譯嘅專家，我真係唔夠膽講。 定係你睇英文嘅會？ 我會睇英文嘅，咁、但係咧，你知道莎士比亞寫嗰啲嚴格嚟講咧，唔係英文嚟嘅，古文嚟，即 係 我哋好似我哋睇文言文咁樣，即係唔係佢自己嘅 language， 係當時嘅人啊，或者係當時嘅戲劇。是咁样写嘅。 係。 咁我哋去睇嘅时候会好辛苦好艰难嘅，如果唔惯。咁我老实讲我唔惯㗎。咁、但係我想睇嘅，因为好多时而家翻译呢一啲专业嘅翻译家啦，我叫。即係佢哋呢唔係走去将嗰啲字面意思译俾你㗎。 係。 佢会数英文原文莎士比亚有几多个音节。 得得得得得得得。 係啦，英文叫 iambic。即系嗰个好似心跳咁样嘅一个感觉， 嗰个音韵 系啦，唔系净系十四行诗，系英文本身有咁样嘅节奏嘅、英文本身嘅节奏嚟嘅，咁佢就要想办法连嗰个节奏轻重有几多个音节都译翻一样。所以点解我睇嘅时候，我会想睇埋呢样嘢？当然，其实咧讲得再尽啲啊，呢样嘢对戏剧系冇一个大影响嘅。因为唔会影响个戏㗎其实。但係喺你欣赏嘅时候当佢系一件艺术品嘅时候，咁嗰样嘢就好似佢多咗个难度啦。佢点样用好优美嘅文字同样做到个戏剧效果呢，就变成咗佢另外一样嘢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去鉴赏嘅一样嘢囉。 係呀，你觉得唔重要。因为呢我之前有一个老师呢，嗰陣时嚟代课定唔记得咩，系一个外国人嚟嘅。咁佢咧有讲过，佢话嚟到香港睇剧，亦都可能佢嘅语言问题啦。佢话佢睇过啲香港我哋嘅人做沙剧嘅时候咧，佢觉得咧，佢唯一见到一个演员系做得翻莎士比亚嗰种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去讲佢嘅对白，因为其实莎士比亚佢自己本身嘅对白咧系有个音韵，有个节奏喺度噶嘛。佢觉得香港都一个演员系做得到，嗰个就系我哋嘅冠兰老师咯。佢话即系佢作为一个外国人去睇翻，佢觉得呢一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演员。佢系无论系即系咁，当然我哋所讲起承转合一个戏啊，佢会揾到。另外咧，佢喺一个即系咁诗意嘅剧本里面咧，佢揾翻呢一个咁诗意嘅。语言出嚟咯， 我唔认为系唔重要噶、我同意佢系重要噶、因为一个人佢讲嘢嘅时候，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同啲演员讲啦，个剧本写住我爱你， 系 就唔该你讲我爱你，你唔好讲爱你咧。咁嗰个语言嘅节奏或者语言个基本个架构已经冇咗啦，我绝对同意系重要噶、但系如果我哋单纯论述个戏个戏剧性嘅时候， 呢一个咁样嘅节奏就未必直接影响到。 可以放低嘅。咁呢个系或者我哋演员嘅功课添。 冇错。 哇，其实我哋今日讲咗咁耐咧，我哋终于咧开始咗我哋莎士比亚嘅旅程啦。但系咧，我哋就未讲过我哋任何嘅剧本咯。咁我哋今日咧讲过有悲剧有喜剧啦。虽然唔需要去分，但系你话呢一种嘅悲喜剧嘅性质可以影响到我哋嘅观众或者我哋睇剧本嘅人啦。咁譬如我哋下集咧就翻嚟攞下啲悲剧喜剧翻嚟，睇下影响到我哋有几多，好冇？ 好啊。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今日唔该晒阿初，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